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44集，闯祸经。要封住一座宫殿，需要大量的土石来建造城墙。展昭和白玉堂等人到了宫门口，就见不少工匠一车一车地往外运碎石和砖瓦。宫门口明显加强了守卫，展昭拿出开封府的令牌，不过显然守卫已经接到了指令，没有检查，直接让众人进入。夭夭和小五的到来还是引起了不少守卫的注意，不少路过的丫鬟宫女们都盯着夭夭看，直到撞上树。众人先是准备去赵真书房，但是陈公公来接人，说是在花园里呢，于是众人改道去花园。御花园其实并非只有一个院子，作为皇宫正中央一个连接各个宫殿的巨大花园，它有好多不同的园子构成，路线复杂，景致也多，如果真的都要逛下来，可能需要一两天的时间。不只是园子，中间还有好几个湖，有的有桥，有的需要坐船。夭夭原本跟着白玉堂挺乖的，一眼瞧见一条湖，哧溜就钻湖里了。白玉堂有些无奈，陈公公笑了笑， 不怕，游不出去。 倒不是怕他跑了，而是怕他从哪个地方突然钻出来，吓着人就不好了。 白玉堂正担心，就听到远处传来一声惨叫。众人一愣，循声望过去，就见在河对岸一个宫女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像是受到惊吓的样子，慌不择路地往前跑。花园的路本来就很窄，她跑得太急，一个弯拐出来，没提防前面就是河滩，脚下一滑，等众人望见的时候，她已经一下子摔进了河里。此时，寺外跳下来好几个影卫，陈公公急得直喊， 快救人呐！ 展昭见那宫女在水中挣扎还没沉下去，就想去捞她上来。正这时，只见水潭里哗啦一下子溅起白色的水花，随后就看到夭夭从水里窜了上来，一爪子抓住那宫女的衣领子，将人带了出来。等众人明白过来，就见夭夭扑扇着翅膀，将宫女放到了花园的草地上，落地后一甩水。那宫女本来是受到了惊吓，又被水呛了几口，觉得自己可能要死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倒是让她呆住了，连害怕都忘了。陈公公见人救上来了，松了口气，示意侍卫们去看看怎么回事。侍卫们立刻去了刚才那宫女跑过来的小道上看，可是四外无人。展昭等人到了那宫女身边，小四子走过去蹲下给她把了把脉，又扬起脸瞧了瞧那宫女的脸色，发现是认识的。 莲莲姐姐。 那宫女一愣，才算回过神来，看到小四子带着哭腔就喊了一嗓子， 小王爷， 你怎么了？ 小四子见他哭了，伸手给他擦泪花。众人倒是认出来了，这宫女是太后身边的贴身丫鬟，叫青莲。她服侍太后好些年了，是太后最喜欢的宫女，经常带在身边。青莲浑身都湿透了，这会儿虽然是春天，但小风一吹还是冷，而且身边一大帮男人，丫头面红耳赤，缩在一旁。众人也有些尴尬，陈公公就想找件衣服给他披上。这时就见一个小小的身影跑了过来，手里抱着一条大大的揉成一大团的披风，跑到了小四子身后，拽着他衣摆。小四子回头愣了愣，随后乐了， 香香。 眼前的小娃娃可不就是香香吗？一转眼，小香香已经会跑会跳了，雪白的皮肤，一双大眼睛，可爱至极。他显然也是认识众人的，拿着袍子往前比划，似乎是有人让他捧过来的。 陈公公从香香手中接过披风给青莲披上，青莲已经起身对着香香身后行礼。 皇上。 众人回头，就见香香身后的院门口，一身便装的赵祯背着手站在那里。虽然赵祯向来很好相处，但毕竟人家是皇帝，于是众人有必要给他行个礼。不过赵祯一摆手走了下来，然后吩咐陈公公带青莲去换件衣服，一会儿他要问话，陈公公就带着青莲走了。走到众人眼前，赵祯仰着脸端详夭夭良久，他转过来认真地看白玉堂。 公的母的下载吗？ 白玉堂想了想点点头，赵祯双眼一亮，那眼神明显是下载了，给朕一只牙。这时小四子拽拽赵祯的衣服。 皇后，养瑶瑶一年好几千两银子呢，那天爹爹给算过了。 好，那算了。 赵祯边说边伸手摸瑶瑶的鼻子。 朕就看看好了。 赵祯话没说完，突然就见瑶瑶嗷呜一口咬住了他的手，瞬间四周围像是冻住了一样鸦雀无声。过了良久，随着小四的压一嗓子，四面八方落下几十个影卫来，都张大了嘴 要死了，传说中的刺王杀驾。 殷侯默默看了天尊一眼，天尊也感慨， 而瑶瑶果然是和玉堂养德。 可不是嘛，白玉堂多靠谱个人呐，身边养的尽是闯祸精。 赵普被咬住了也是愣了一下，却似乎并不疼，于是对紧张的众影卫们摆了摆手，有些不解地看瑶瑶。瑶瑶咕噜咕噜了两下，随后哇一口似乎吐出了些什么东西出来。众人嘴角抽了一下，白玉堂默默为自己点了根蜡烛。随后瑶瑶一松口，放开了赵祯的手，再看就见赵祯手里一个圆滚滚的玉石的圆球。众人都一愣，赵祯盯着那圆球看了起来，随后突然笑了，将那颗圆球在身上擦了擦，握在手心，另一只手轻轻拍夭夭的脖子。 原来是掉在河里了呀。 皇上没事吧？夭夭很乖，不伤人的。 太师见赵祯没受伤，赶忙上前来，赵祯点头示意众人不用紧张。 这个球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，后来找不到了，原来掉在河里了，他帮我捡起来了。 众人惊讶了，瑶瑶怎么知道这个球是赵祯的呢？莫非是因为球上的气味？不过想想也是，瑶瑶都能分辨出展昭身上白玉堂的味道，估计他的嗅觉特别特别好。活泼的香香围着夭夭蹦跶，嘴里奶声奶气叫着龙龙，一手拉着小四子，一手拉着小梁子，显得分外开心。赵祯让太师带着香香他们去别院找庞妃和太后去，自己示意众人跟他进来。展昭等人跟着赵祯进了一间小院子，就见院子里赵普也在呢，正跟一个年轻的侍卫研究一张图纸。那侍卫抬起头，立刻满脸通红，本来说得好好的，突然就开始结结巴巴。众人嘴角抽了抽，原来是歌清。小歌清有段时间没见了，还是那么一本正经的样子。不过可惜这娃本来挺好的，一见天尊立刻就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天尊也瞧见他了，一拍脑袋。 嘿，小馄饨。 众人都叹气。歌清之前见天尊出了几次洋相，天尊那记性估计是完全不记得他叫什么了，只记得他怕馄饨，于是顺口叫了他一声小馄饨。众人同情地看歌清，可歌清此时非但没有不开心，没有失落，相反的心跳急速加剧中。 天尊给我取了个昵称， 天尊叫我小馄饨，是表示我很可爱很好吃的意思吗？ 赵普就见歌清一张脸红的都快赶上熟透的虾子了，整个人放空处于游魂状，也有些无语。白玉堂注意到赵普手里的是一张房屋的内部结构图，就过去看。 这据说是当年四海殿建造时候的设计图纸。 赵普对这方面也挺外行的，就将稿纸给了白玉堂，顺便往寺外瞄了一眼，微微不解。 公孙呢？ 哦，他去挖七哥的骨灰了，说是查七哥死因去了。 这都能查出来，化成灰了哟。 展昭学着公孙的口气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。 化成灰我也能查出来他是怎么死的。 这说他越来越能干了。 赵震看了看天色，看赵普。 九叔，答案快到了吧？你赶紧带人去接。 说是明天才能到呢。 不说有可能早到吗？你好歹陪着太皇太妃等啊，他一个人那么久没见到达旦了，这会儿要坐立不安了。 倒也是。 赵普觉得是该回去陪着他娘，于是就先走了。众人明显感觉到赵真是有意支开赵普的。赵真示意众人坐下，喝了口茶，叹气。 七哥的事情有些复杂，朕也挺为难的。 除了低头专注看图纸的白玉堂，其他人都看着赵真。 皇上也信这次是七哥的鬼魂作祟吗？ 朕是不信，但是他如果真的出来闹，倒也是合情合理。 什么叫合情合理啊？ 七哥死得蹊跷，当年都没查清楚就火化，草草了事了。做了那么多年的孤魂野鬼，想深渊索命都正常。或者说他还恋着点别的，舍不得走。 皇上是说他爱慕九王爷的事情？ 七哥对九叔是有些走火入魔了，他若是真的有一天变成了鬼，我也觉得他的魂魄会缠着九叔不放的。 赵虎平时大大咧咧的，看不出来呀。 七哥的魂魄真的袭击过赵普？ 嗯，那晚我也在，千真万确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